堂。 这赵盘他不成了喂 你。小姑娘，这四位有才嘛，我就不要了，不要了，我还要领点四位。啊， 请讲。 请了。不对了，不对了啊。 哎，怎么不对了？ 葫芦虽是香巧玲珑，这乃他不是有才呀。 请问道长，那葫芦里面装的是什么？ 装的是药。哎呦， 哎，赵四，你既然这葫芦里面装的是药，那怎么不算是有才呢？嗯，说说， 就算是有才，怎奈小小的葫芦能装得了什么啊？啊， 葫芦虽小，万用俱全。 好。好一个万药俱全，如此贫道还要点天上四位。 这， 嗯， 你点吧。 你就听了。幸福 一出龙堂，轰轰轰， 咱俩满天堂，听到不啊， 热闹起心挂颠倒， 只要满天上巧玲珑， 不在家巧玲珑。 嗯， 你说地他的地， 嗯， 你对又对不过他， 嗯， 难又难不倒他，我看你啊， 嗯， 还是顺步转舵吧。 哎呀，不是，为师斗不过一个小小的黄老丫头，还算什么八洞神仙？ 嗯， 收了。我在他的身上点上四位，让他也说不出口。 姐，黄鼠狼方救命屁，就看这一哈子喽。 小姑娘，贫道 还要点上四味。 怎么，你还要再点呐、啊？ 怎么样呢？ 你点。 你听。 你点。 如此， 你也给我仔细的听了。 养了几个娃啊！你

来西边来外围，娘啊娘桃死鬼黄街路，儿的娘身体虚实 春芳演唱的《三笑点秋香》。 春风看似烟雨，殿下佳女，请各位姐妹登堂。笑真仙女，却不见秋香美如卷。世人已到江海边，倩影渺茫，我心思乱，心思乱啊！哎呀，这便是何时好？秋香，我举口上前将他点啊，不，今朝为露西清 光，我还是要重用银子买的爹，最后一步要找得钱。三分终日相对没无女，岂不要归王的母问杀人啊，是我这一了我想姐姐，我想好容易，女性多情又多疑，终日耳旁多叮咛，我心外难以爱真理，是我这一了东家姐姐，其实冰霜人与人与都饥渴，夫妻无罪无希望，无希望，万顷月亮不能怪相夫要来马伯牙，怪只怪万爱是对付夜光，而夫妻没多的多，只有一秋香，秋香姐姐呀，带过一枝满庭花，秋色清幽透不下，巧戏有情那人，月老助我说冤枉，相依今日做病人啊，我寄予秋香姐姐配鸳鸯。